第九集，就一分钟。火锅店老板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神情都变得凝重起来，仁义脸色阴沉。 高格，带人把所有煤气罐都搬出来，出两支水枪从西南窗口压制火势，务必守住火锅店不能过火。再出一支水枪从东南外立面冷却。 是。 你们怎么还不救人呢？你们全是人， 仁义看着酒吧熊熊的火势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心脏砰砰的狂跳。三楼此时火势不大，主要是浓烟，但在排烟口没有打通之前，他不能冒险派人进入内部搜救。火的特性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往上走，所以当低矮建筑的火势失控时，要在顶楼钻开一块楼板，否则火就会往所有窗户方向蔓延，去寻找氧气。这时候进去救人，多半会被大火围困。二楼情况更严重，随时有闪燃、爆燃甚至坍塌的风险。他们只有一辆云梯车，没办法同时兼顾三楼和二楼。 总队，三宁中队和罗巷口中队还有多久到达现场？ 2分钟和6分钟。 我， 仁义咬了咬牙，在酒吧门口来回踱步。他们现在唯一能进去搜救的就是一楼。但是目前人手严重不足，如果他带队进去了，现场就没有人指挥。而此时人群中有人激动的吼叫。 不是，你没有病吧？酒吧着火往火锅店喷水。 是啊，为什么往外墙喷水啊？ 怎么让进去救人呢？ 你们快进去救人呢。 这时孙定义撬开了紧急出口的门，门一开，几十人蜂拥而出，前面有人摔倒在地，被后面的人压倒踩踏而过。孙定义和几个战士拼命控制着人群，吼得嗓子都哑了。 不要起，不要推。 这一批人有的尚有行动能力，有的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往外爬，有的已经倒在了过道上。他们不顾一切的逃离，因为身后的东西比野兽还要凶残可怖。孙定义冲队长说道， 人队，请求从紧急通道进入一层搜救。 去吧。 2分钟之后，三宁中队到达现场，仁义马上部署他们的云梯车去破开二楼的窗户，但只准解救在窗口的被困群众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二楼。这时崔义胜打开了顶楼的排烟口，仁义命令他们立刻进入三楼搜救。 你们去三楼看看。 又过了2分钟，支队参谋长许进到达现场，仁义马上向许进汇报情况，然后请求带队进入一层搜救。许进凝重地看着二楼的烟气和火势。 两两一组拴安全绳，谁都不准单独行动，带上仪器，测下一氧化碳。 是。 仁义带上自己中队和三宁中队共11个战士，每两个人拴一条绳子。火场环境复杂，浓烟致使能见度极低，他们又不熟悉内部结构，很容易迷路。两两一组是为了保证安全和互助。仁义戴上面具，看着猩红的火焰，目光坚毅而无畏，沉声道， 上。 一行人义无反顾地进入了火场。一楼先是天花板着火，石膏板具有一定的耐火能力，但火势越来越大，便开始大面积脱落。一楼吧台和卡座的沙发被引燃，只有宽敞的没有可燃物的舞池暂时没有过火，但不断有吊顶材料往下砸，一样危险。高温和浓烟让眼前的场景宛若炼狱，仁义尽量调整了呼吸，减少氧气的消耗。 你们两个去东面卡座，你们两个去西面卡座，丁勤去吧台区域，剩下人跟我去卫生间。 是。是。 卡座区域已经过火，仁义带着人穿过舞池，耳边尽是噼啪噼啪的燃烧的声音。一边走，仁义一边看着仪器上的数据汇报道， 参谋长，一楼的爆炸极限已达到46%，二楼有很多释放一氧化碳的装修材料，肯定更高。 收到。 人队，这里有人。 有人发现了一个倒在舞池边缘的人，他周围不停有吊顶砸落，情况非常危险。 先别动。好。 他勉强从浓烟中观察着顶面，等待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机，等了足足有5-6秒，才喊道： 陈先生，救人。 仁义带头跑了过去，几人合力将那人抬到了舞池区域，他身上大面积烧伤，已经失去了意识，但还有脉搏。 仁义让两个人将他抬了出去，剩下的人继续摸索着走向卫生间。 参谋长，请求进入二楼搜救。 对讲机里传来罗巷口中队队长王猛的声音：“ 不准。” 许进的声音沉稳而坚定：“ 参谋长，请求进入二楼搜救，三分钟。”“ 不准。”“ 两分钟。”“一分钟。”“参谋长，就一分钟。”“ 好，一分钟。”“ 王猛，不要去东南面，那里是集火点。”“ 收到。”“ 人段，洗手间有人。” 在他们的喊叫声中，洗手间里传来了微弱的回应。洗手间的门已经变形，仁义狠狠踹了两脚都没有踹开，但门叶已经松动，他和刘辉最后用力撞开了门。洗手间里挤满了人，至少有30多个，他们用湿抹布和湿卫生纸堵住了门缝，并不断地往门上泼水，最大程度地阻止了毒烟进入和热辐射烧穿门板。当门被打开时，一群年轻人的脸上交织着绝望与希望，很多人痛哭失声：“ 救命！救命！在这儿，救救我们！ 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” 孙第一，救生通道是否畅通？ 畅通，有水雾掩护。 你们两个，带人从救生通道出去，其他人跟我去厨房。 是，人队，我这就拉着手。对，谁也别松手。别慌，跟我走。 仁义带着剩下的三人再度穿过舞池，根据对设计图的印象，舞池的另一边是厨房和员工办公室。就在他们走到舞池正中央时，头顶突然传来结构松动的声音。几人抬头，但头顶只见浓烟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接着天花板就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，仁义将与他连在一起的刘辉扑倒在地，带着火的吊顶和龙骨压在了四人身上。仁义和刘辉躲避及时，只受了轻伤，但另外两人已被吊顶材料压埋。两人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拍灭身上的火星，赶紧冲过去解救战友。其中一人的面罩被砸坏，困难地呼吸着。等他们搬开吊顶材料，另外一人处于半昏迷状态，且身上已经起火。刘辉解开安全绳的卡扣，扑到对方身上，抱着他来回翻滚。他们穿的战斗服具有隔热阻燃的作用，但阻燃不代表不燃，一旦着火仍然十分危险。两人最终把火苗压灭，但战斗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已经伤及皮肉。不得已之下，仁义和刘辉只能先送两个伤员出去。刚走出酒吧大门，就听许静喊着：“ 所有人员立刻撤出建筑！所有人员立刻撤出建筑！” 仁义回头一看，二楼天花板上呈现如海浪一般翻滚的烟火，火场温度迅速飙升。哪怕他已经走出来了，仍然觉得皮肤要被烤化了，这是闪燃的前兆。 不好！ 仁义扶着伤员快速远离建筑，三层楼里的搜救人员都在往外撤，唯独迟迟不见王猛带队的二楼搜救队。仁义满眼通红地看着二楼的窗户，身体不住地发抖，只听一声奇异的闷响，火势猛然间变大，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就将三层楼全部吞没，下一瞬二楼轰然爆炸。就在爆炸的瞬间，两个战士从二楼的窗户里跳了出来，火舌夹杂着爆炸碎片追咬着他们的后背，他们抱着脑袋滚落地面，足足滚出了十几米远。众人跑了过去，拍打他们身上的火花，其中一个摔断了腿，痛苦地嚎叫着。 其他人呢？ 我队带人从那边的云梯下去了。 这时王猛和两个战士抬着一个受伤的人从建筑后面绕了出来，他们满面熏黑，身上狼狈不已，众人如释重负。高阁的声音突然传来：“ 不好，火烧过来了，火锅店要扛不住了。” 东面架水炮阻断火势蔓延，三个中队各出两支水枪，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强攻，务必把火势包围住。 是队。 酒吧已经爆燃， 无论此时里面还有没有生还者，他们都已经不能再进去了。当建筑起火时，很多时候不能直接向建筑喷水，因为救火的第一要务是救人和控制火势。控制火势就是控制火的蔓延，防止增加过火面积。这就好比桌子起火，如果桌子已经没救了，就要用水先冷却凳子，否则桌子凳子都保不住。当建筑内有人时，要先解救被困人员，可以用小面积水来冷却开路掩护，但不能大面积涉水，因为水势没能压灭火势之前，火场会产生几百度的高温蒸汽，把火场变成一个大蒸箱，哪怕穿着防护服也很难在那样的环境下存活。而且建筑过火普遍会造成钢筋变形，这时候喷水，冷热收缩加剧变形，水的重量还会加重楼板负荷，增加坍塌的风险。所以当水炮水枪全开时，实际上意味着指挥员认为里面已经没有生还者，或者即便有也无法救援了。受伤的群众和消防员陆续被救护车接走，一群灰头土脸的战士站在酒吧前，沉默地看着水柱射进火场，看着水火疯狂地撕咬对方，火压水势，水灭火威，挣扎着，纠缠着，搏斗着。他们不知道将要从里面搜出多少具尸体，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能够奇迹地活下来。今晚来到这个酒吧的人是为了放松与庆祝，他们期望收获的是喜乐，可谁能想到这里会成为一部分人的终结和另一部分人终生的梦魇。